打听， 打听， 他听， 他听， 兑换， 兑换， 退换， 退换， 带花， 带花， 太花， 太花， 胆子， 胆子， 毯子， 毯子。